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2集。陈大老卷17，谁还不是个大佬？上。何晨洗完澡出来，桌子上手机不停地响着，他看了一下，是神之玉剧组群的消息。主摄影不在的时候，他帮忙拍过两天，领导自作主张地把他拉进了一个剧组群。此时群里面正在恭喜秦影帝杀青，何晨伸手划着消息，点开秦影帝的微信头像，看了好半晌，眸子微微转黑。忽然间手机铃声响起，是瞿太太的电话。何晨被惊醒，然后接起，脸上恢复了以往的温度。 伯母， 跟瞿子潇离婚后，他就没再叫瞿太太妈了。 小陈。 瞿太太那边挺激动的，她从沙发上坐起来。 哎，我听说你回国了，什么时候来京城啊？明天出来一趟吧，伯母啊，给你介绍周家那小伙子。 何晨不动声色地拒绝。 啊，哎，那好啊，你们先加个微信，互相了解了解。 瞿太太也觉得太快了，想了想，妥协了一步。 哎呀，那小伙子人非常优秀，比瞿子潇好上一万倍。 打完电话，他给何晨发了一串微信名，让何晨看到这个微信后直接点同意。何晨一边吹头发，一边看着这串微信名。吹完头发后，这个微信的主人没有加他，何晨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想想也有道理，让瞿太太说好的各方面都不差，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，都应该看不上离过婚的人。尤其是瞿太太还会带滤镜看他，各方面的标准又高了一层。他刚想关掉微信，李雨山的微信就发过来了。 陈姐，江总调职了，今天空降了个 boss， 我感觉他对你不满，你赶紧回来吧。 何晨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。 过两天。 这边瞿太太挂了电话，才摸着手机重新坐回沙发。他对面一直沉默不语的瞿子潇看向瞿太太。他跟何晨离婚的事，整个瞿家已经心照不宣了。回国后，他一直没有关注过何晨。听到瞿太太跟何晨打电话，他抬了抬头，问： 他今天才回国？ 一个报社能请这么多天假？ 人家请假跟你有关系？ 瞿太太看到瞿子潇就来气。瞿子潇又沉默了一下，手按着太阳穴，他没有想到他的妈妈喜欢何晨喜欢到这种程度。 听管家说您明天去阳城。 瞿太太没有立马回答，只是看了瞿子潇一眼。 你对小陈没感觉，当初为什么同意跟他结婚？ 他一直不明白，原本以为两个人同意结婚了，应该多多少少对对方有点好感。当初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双方都愣了一下，瞿太太觉得有戏，所以没有阻止。谁知道结婚好几年了，依旧半点水花也起不来。听到这句话，瞿子潇拿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，他轻而易举地转了话题。 妈，我先去书房。 瞿太太看着他的背影，差点拿杯子去砸他。 夫人，那我先走了。 瞿子潇的秘书看着这一幕，立马告辞。等出了瞿家的大门，瞿子潇的秘书才一身冷汗。他开车离开，从后视镜里看了看瞿家的大门。只有他最清楚，当初瞿子潇知道要结婚的时候，一开始并不愿意。看到何晨后改变了主意， 何晨跟曲子潇两人连个社交账号都没有加，是在签协议的时候曲子潇才知道何晨的名字的。曲太太不知道，她却很清楚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两人秉持协议，曲子潇连何家、何晨都没有认真地了解过。何晨的名字、家庭对曲子潇来说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何晨的背影看上去跟那位欧阳小姐太像了。只是眼下曲子潇关注着的宋青青比她更像，无论是长相、性格还是曾经学习的专业，豪门的事儿谁懂呢？秘书深沉地摇了摇头。何晨只在家待了两天，这两天有何奶奶在，何父倒没有对他挑三拣四。第三天他就收拾好东西回京城上班了。他扛着摄影机来到报社，报社的人对他时不时消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毕竟这些人已经不止一次看到有豪车来接何晨了，顶头大 boss 对何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办公室有些刚来的新人会说些深厚话，久了之后都会为何晨的能力折服，再难的新闻他都有机会混进去。何晨在办公室最著名的传说就是两年前京城最顶级的秘密拜师宴，他不仅混进去了，还近距离地拍了几张大佬的照片，最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最后还能登出来，让办公室的各位小弟小妹们叹为观止。毕竟报社里就没有陈姐做不到的事儿。今天何晨来上班的时候，办公室没有乱糟糟的，一片沉寂。 陈姐， 李雨山看到何晨来小声道。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从办公室走出来。 何晨啊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 两分钟后何晨到达办公室。 周总。 周总抬头看了何晨一眼，整个人内敛而沉稳，气势挺强。他也不说什么，只扔了一份文件给何晨。 这个金融界新锐的采访交给你了。 何晨也没有看，点头问道。 还有其他事吗？ 出去吧。 周总淡淡开口。等何晨离开了，周总身边的助理才看着他的背影说， 听其他人说是受曲家关照，不过这管制的采访不好做，前后派了五个记者都没成功。 我也想知道新娱记为什么对员工这么容忍。 周总锐利的眸子微微眯了眯。下午管吃的办公室，曲子潇在跟管吃谈合作，管吃为人有些冷傲，不过他有这个资本。曲子潇收了案子起身道， 管总，那我们下次再谈。 管吃看了他的脸一眼，又收回目光。 好。 两人正说着，外面的工作人员敲门进来了。 管总，新娱记的记者来了。 管吃垂眸， 不见。是何小姐。 管吃的工作人员再次补充道。闻言管吃猛然抬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